愿恩惠怜悯平安从我们的父上帝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，阿们。你是我的爱子，圣灵降临在耶稣身上，形状仿佛鸽子，又有声音从天上来说，你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。当时耶稣是刚被施洗约翰受洗了，我们的经文说耶稣正祷告的时候，天裂开了，圣灵下来，圣父说话，圣子就在约旦河里面。这么伟大，三位一体真神都出现了，并且所有看见的人应该都非常清楚知道，这位耶稣不仅是玛利亚的爱子，他也是全能父上帝的爱子。是的，耶稣是天父上帝的爱子，但是我们今天刚好庆祝另外两位也成为上帝的爱子，当然就是 Grace 跟 Jeremiah， 周蒙月跟周承恩。其实所有受洗因此披戴基督的人都是上帝的爱子。在我们今天早上的三段经文里，我们也可以看到上帝的爱子就是我们每一位基督徒，他们在这世界上的一生是怎么样的一件事情。我们非常清楚看到我们基督徒生命的开始就是在我们受洗的时候，我们也看到我们中间的日子是怎么样的，我们最后也看到我们世界上的日子的结束是怎么样的。我们首先看上帝爱子生命的开始是怎么样的。当耶稣受洗的时候，天父上帝宣布耶稣是他的爱子，但是当你自己受洗的时候，上帝也宣布了你也是他的爱子。每次有孩子受洗的时候，在我们教会就会送这样的旗子给他们，说 Grace 或者 Jeremiah 或者 Daniel 或者 Ryan， 最近 Daniel 跟 Ryan 也受洗了， I have called you by name, you are mine。 这句话就是从我们今天早上的旧约经文而来的，以赛亚书43:1，中文是这样说，你不要害怕，因为我救赎了你，我曾提你的名召你，你是属我的。今天早上上帝提 Grace 和 Jeremiah 的名召他们，上帝借着我的口就说，周蒙月周承恩，我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你们施洗。他们两位现在是属天父上帝的，他们是天父上帝的爱子。我们今天的书信经文从罗马书6说，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？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，和他一同埋葬，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，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。 Grace 和 Jeremiah 刚才受洗的时候，他们就是与耶稣连接在一起的，就是与他一同死，一同埋葬，一同复活的。加拉太书也说，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上帝的儿子，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穿上基督的。当我上个礼拜跟 Grace 和 Jeremiah 谈洗礼的意义的时候，我就跟他们说，人受洗的时候就是与耶稣连接在一起的。我特地跟 Jeremiah 现在外面啊，没关系，我特地跟 Jeremiah 说， Jeremiah 你可以想象，我用英文，其实我都是用英文，你可以 pretend 我是耶稣，然后你是 Jeremiah， 那就是 Jeremiah 哈。那么我耶稣就在十字架上死了，然后埋葬，然后三天后复活了，对不对？那 Jeremiah 知道，他说对。那 Jeremiah 你自己受洗的时候，然后我就给 Jeremiah 抱起来， 然后我就说你受洗的时候你就是跟耶稣一起死，我们就一起死，一起埋葬，一起复活的。那杰尔麦笑得很开心。那么我当时没有想到，但是我那样抱杰尔麦也就是耶稣自己所做的事情，对不对？之前在洗礼仪式的时候，我们也都听到 圣经有这样的记载，说有人带着小孩子，像 Grace 和 Jeremiah 带着小孩子来见耶稣，要耶稣摸他们，门徒便责备那些人。耶稣看见就恼怒，对门徒说，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，不要禁止他们，因为在上帝国的正是这样的人。我是在告诉你们，凡要承受上帝国的，若不像小孩子，断不能进去。于是耶稣抱着小孩子，给他们按手，为他们祝福。洗礼是我们基督徒生命的开始。我们之前也听到另外一段经文，从约翰福音第三章说，在那里耶稣说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，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，就是指洗礼，就不能进上帝的国。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，从灵生的就是灵。在约翰福音第一章，我们也看到是上帝生我们了。如果是上帝借着洗礼生我们的话，给我们灵魂的生命，那么我们当然就是上帝的儿女，他生我们，我们是他的儿女，我们是他的爱子。我们基督徒的生命也是那时候就开始的。好，我们现在要换到我们受洗之后，我们中间的日子是怎么样的。我们今天的书信经文、福音书经文和旧约经文都提到这个。保罗写罗马书第六章，主要就是为了谈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应该怎么样过。他在前面五章就很清楚告诉我们，上帝如何在耶稣基督里拯救我们，给我们非常多的恩典。那么保罗想，大概会有人这样想，哇，如果上帝那么喜欢给恩典，那我就多去犯罪，让他有更多机会可以把恩典赐给我了。因为保罗想可能会有这样的想法，所以他就讲我们今天的经文第六章第一节开始，这样怎么说呢？我们可以仍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？断乎不可。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，岂可仍在罪中活着呢？岂不知我们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，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？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，和他一同埋葬，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，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里从死里复活一样。保罗的意思是，我们受洗的时候就有在基督里的新生命，因此我们应该活在这个新的生命里面。我们不可以回到那老我、那旧我生活的方式，那老我在洗礼里面已经死了，我们不要继续在那个死了的人里面活着，要在基督里面活着。那么保罗这样讲感觉好像是很容易的事情，活在这个新人里面，但是不是。他在下一章罗马书第七章就让我们知道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事。在我们里面有那新我在基督里，但是我们仍然还是有那老我，这老我也一直想要胜过那新人新我。当基督徒过生活，这个是不容易的，因为有这个挣扎在他们里面。我们受洗成为基督徒之前，只有老我，没有新我，但是现在两者都有。现在我们一切世上的日子，我们也会一直有这个新我跟老我的挣扎。保罗自己承认他也有这个挣扎，我希望你也感到这个挣扎，若没有感觉到的话，那才糟糕了。那表示你很乐意就跟着老我在罪里面， 你不可能完全活在新人里面了，这是不可能的。无论你感觉到没有，你还是罪人。你如果真的没有感觉到的话，那就是你骄傲的罪。那么现在可以顺便问你，你自己特别挣扎的罪是哪些呢？是懒惰吗？是讲别人的坏话吗？是常常没有什么理由就发脾气吗？是不是很固执地不听别人，一定要别人随着你的意思？我们的罪很多，我希望你跟保罗一样都感觉到你的罪，也都会像保罗一样求主每天怜悯你。使徒保罗是这样向上帝喊叫说，赶快来救我脱离这垂死的身体啊。接下保罗自己说，感谢上帝，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脱离了。保罗也继续说，所以现在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人就不被定罪了。我们基督徒在我们一切世上的日子还是罪人，我们还是每天犯罪，我们也每天需要上帝的律法来定我们这些罪。但是当我们像保罗一样是烦死我们的罪的时候，当律法也定我们的罪使我们害怕的时候，我们要记得上帝的恩典，他的赦免在基督里就是更丰富，他赦罪的怜悯每天都是新的，他的怜悯每天也就给我们一个新的开始，我们因此也就可以继续努力跟那固执的老我挣扎，一直到我们世上的日子终于结束的时候，我们也进入耶稣白白赐给我们的天堂的荣耀。那么我们自己的罪，自己的老我是让我们有的时候生活不太容易过，但是也有其他的原因，一些外在的原因，我们的日子或许是不容易过的。有时候会有人逼迫我们基督徒，也有很多其他不同的苦难我们有可能会受到，比如我们的身体生病了，我们有工作的困难，或者有家庭的冲突等等。在我们今天的福音书经文里面，我们就看到施洗约翰在受苦。我们的经文说，只是分封的王希律因他兄弟之妻希罗底的缘故，并因他所行的一切恶事受了约翰的责备，又另外添了一件，就是把约翰收在监里。约翰在监狱里面受苦，我们几个礼拜前也就谈到这个，是非常不容易的。我们今天的旧约经文给我们一个很好我们基督徒世上的日子的总结。以赛亚书43:2说，你从水中经过，我必与你同在，你淌过江河，水必不漫过你，你从火中行过，必不被烧，火焰也不着在你身上。这真是一个非常好的总结我们基督徒的生活，因为我们基督徒在我们世上的日子还是会有苦难，我们可能会经过水，会淌过江河，会从火中行过，但是我们不必害怕，上帝的应许是无论怎么样他会与我们同在，他会使我们安全地度过这一切，水必不漫过我们，我们也必不被火烧，火焰也必不着在我们身上，我们不用害怕。在我们世上的日子，我们有可能会受很多苦，但是上帝的应许是，我总不撇下你，也不丢弃你。上帝会不断地坚固我们，一直等到我们世上的日子结束的时候。我们现在就谈一下这结束的时候。圣经希伯来书说，按着定命，人人都有一死，死后且有审判。 我们的福音书经文提到那审判日的情况，关于耶稣施洗约翰说，他手里拿着簸箕，要扬进他的场，把麦子收在仓里，把糠用不灭的火烧尽了。这句话应该是指审判日的时候，当时耶稣要把麦子和糠分开来了，然后他就要把麦子收在仓里，但是把糠用不灭的火烧尽了。那么仓当然是指天堂，不灭火的地方当然是指地狱。关键的问题是，谁是麦子，谁是糠？麦子就是爱子，就是天父上帝的爱子。像我们所唱的那首歌一样，所有被洗礼重生之人永远与耶稣活。审判日对基督徒来说是一个我们所盼望所期待的日子，圣经很多地方就这样说，比如耶稣告诉他的门徒说，世界快要结束的时候，还活在世界上的人的日子会很可怕，但是之后人要看见人子，就是耶稣，有能力有大荣耀驾云降临，一有这些事，你们就当挺身昂首，因为你们得赎的日子近了。我们世上的日子结束的时候，就有审判日，就是耶稣再来的日子。那时候耶稣会完成他救赎我们的计划，他会带我们进入那天上的仓天堂里面。到了那日子，我们再没有挣扎，耶稣会完全除掉我们那个固执的老我，只会剩下那在基督里的新我而已。我们基督徒这些父上帝的爱子，就有这个又宝贵的又确实的盼望。我们世上的日子结束的时候，我们就有这个在等我们。耶稣现在像我们今天在查经班所看的一样，耶稣现在就是在给我们预备这个奇妙的地方了。今天早上我们的三段经文告诉我们，我们基督徒的日子是怎么样的。无论是你属灵生命开始的时候，就是你受洗的时候，或者你中间的日子，或者是你的日子结束的时候，你都是天父上帝的爱子。天父上帝当然会一直照顾他所爱的儿女。有的时候你的日子可能会不太容易过的，但是像上帝在我们今天旧约的经文所说的，你不要害怕，因为我救赎了你，我曾提你的名召你，你是属我的。阿们。上帝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，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一念。